弃的目光。 我们想漫游世界，看荆棘就在眼前，等待夕阳染红了天，肩并着肩许下心愿。 这是来自羽泉的《奔跑》当中的第一句呢，速度七十迈，其实呢不是七十码的意思，换算过来呢，起码呢也有个130的速度吧。这个速度呢是相当的快了。喜欢看《速度与激情》呢，我觉得你看看电影就可以了。开车在路上呢，还是安全第一。我自己感觉呢，在车厢里面听这个轻快的中版歌曲呢，是最适合感觉最好的。就是送给你们这首呢，来自张惠妹的《姐妹》，希望你喜欢。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呢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研究啊，打5688-9688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这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9688，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9688，摩尔龙。 亲爱的，我车已经停在你公司楼下喽。 停车不熄火，你在享受，他人却在难受。